之後早咧會漸漸係轉吹一啲東風，咁大家要留意啦。先前受到屏蔽嘅地方，喺轉風嘅時候咧，可能會變得係當風喎。咁八號烈風或暴風信號咧，會喺中午之前咧係維持嘅。嗱，睇下雷達嘅影像咧，就見到同圓規相關嘅外圍雨帶咧係影響緊本港嘅。咁今日嘅雨量方面咧，由午夜到而家咧，部分嘅地區咧係錄到超過20毫米嘅雨量噶啦。圓規咧會帶嚟大雨，同埋可能令到低洼嘅地區水浸，市民咧應該要繼續係防範水浸嘅風險。海面咧會有大浪同埋湧浪，咁所以市民咧應該要遠離岸邊，同埋停止所有嘅水上活動。嗱，我哋睇下今日嘅天氣預測，咁係會吹強風至到烈風程度嘅東北風。離岸同埋高地間中係吹暴風，咁留意啦，風向咧會由而家嘅東北風漸漸咧係轉吹東風，而晚上咧風勢會逐漸緩和嘅。天色方面咧會係多雲啦，有狂風驟雨同埋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海有大浪同埋湧浪。好啦，展望啦，未來嘅一兩日咧。日間仍然咧係間中係有驟雨嘅，到週末至到下週初咧天氣會轉涼，咁見到咧朝頭早嘅氣温咧係會逐步下降嘅。 教育局表示，所有日校今日停課。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話，由於天氣惡劣，原定今日上晝舉行嘅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丙類其他語言科目將會取消，有關詳情將會喺日內公布。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010点，跌2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2，日元113.52，瑞士法郎0.931，加元1.248，人民币6.449，英镑对美元1.358，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34，新西兰元对美元0.6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0.52美元，卖出1761.18美元。天气方面，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本港吹东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早上八点，台风圆规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380公里，即是北纬19.1度、东经113度附近。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25公里，橫過南海北部，移向海南島一帶。同圓規相關的雨帶繼續影響廣東沿岸。現時本港部分地區吹烈風，朝早會逐漸轉吹東風。先前受到屏蔽的地方會變得當風。八號烈風或暴風信號會在中午之前維持。圓規帶來的大雨可能令到低洼地區水浸，市民應該繼續防範水浸的風險。海面有大浪和湧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並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動。在過去一小時，橫瀾島、昂坪和長洲泳灘分別錄得的最高持續風速是每小時85、72和69公里，最高陣風分別是每小時100、98和99公里。预测本港吹强风至烈风程度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暴风，朝早渐转吹东风，晚上风势逐渐缓和，多云，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6度，可有大浪同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仍然有骤雨，周末至下周初转凉，朝早嘅气温逐步下降。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公共交通安排先啦。港铁咧就维持有限度服务嘅，不过港铁巴士服务咧就仍然系暂停啊。巴士服务方面呢，九巴、龙运巴、新巴、城巴、新大屿山巴士同埋珀麗湾客运呢，部分线路系维持有限度服务嘅。愉景湾巴士机场线服务就暂停啦。电车所有路线嘅服务亦都系暂停，直至另行通知。 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的所有路线都是暂停，直至另行通知。路面方面应该说是一些干线方面，青屿干线和丁九桥就现在是正常的行车的，较早前就因为强风影响，青屿干线丁九桥曾经有强风措施现在取消，但是昂船洲大桥就仍然是有强风措施的，行车时速是降至每小时50公里，1.6 米和 1.6 米以上的高身车辆和电单车咧系禁止使用昂船洲大桥嘅，而昂船洲大桥嘅中线来往方向暂时封闭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大江大河， 新厂房不断亏损，令宋运辉备受压力。佢哋嘅生产模式同宋运辉嘅谂法存在住好大嘅矛盾。究竟两者之间点能够取得平衡呢？ 大江大河， 晚晚睇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午8-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嚟到8:11啦，喺星期三嘅朝早，喺台风嘅呢个早上，继续有千禧年代喺度嘅。早晨，各位观众听众，除咗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港台电视31播放之外咧，今日嘅千禧年代亦都会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啦、第五台啦、普通话台咧，亦都系联合播放嘅。嗱，講到有關於而家已經變咗做颱風嘅圓規啦，其實尋日喺下晝咧5:00啦，已經發出咗8號信號噶啦。咁啊，其實呢個都係繼早幾日咧呢一個嘅獅子山呢個嘅熱帶風暴帶嚟呢個8號信號之後咧，今次再一次出現。整體嚟講，個破壞力係點咧？天文台喺預測圓規同埋獅子山上面有冇一啲難度上面嘅唔同咧？呢一個嘅即係佢哋成個路徑啊等等咁。今日都想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啊，對於颱風嗰個睇法，你哋点睇咧？打嚟1872311，讲下你哋观察到今次呢个台风对于香港市面嘅情况有啲咩影响咯？电话旁边咧呢位嘉宾咧就系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早晨。 早晨，梁文，早晨。 早晨，梁荣武。咁啊，狮子山之后啦，隔咗几日就真系好快又圆规又紧接住，又影响到香港啦。咁你自己见到嗰个圆规个破坏力咧，暂时嚟讲咧，系咪都算系比你预想高啊？比起狮子山嚟讲，又系点样咧？ 其实都是意料中事啦，即是第一就是圆规虽然是已经去到台风的强度啦，咁但毕竟都是距离香港差不多400公里，即是现在380公里啦，咁这个都是一个远的距离的。咁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成日都讲就两个效应啦，同东北季候风叠加的效应啦。咁不过今次东北季候风的叠加效应同狮子山有啲唔同的地方呢，就个东北风主要是偏北的气流。咁就同呢个圆规的气流呢唔系完全一致，因为上次狮子山呢同埋嗰个东北季候风的气流呢基本上都系东风嚟嘅。咁所以两者叠加的时候呢就产生一个大啲嘅效应。今次呢就大家唔系一致嘅。咁所以但系此消彼长啦，嗰个风力又比狮子山强啲，即系个圆规本身又比狮子山强啲。咁所以夹夹埋埋呢都系有啲地方吹到烈风，譬如好似长洲啊 好似赤鱲角啊，唔係好似係赤柱啊嗰啲地方吹到烈風，但係香港普遍地區咧都風力唔係太大。咁除咗正話解釋嘅原因之外，另一個咧就係我哋而家仲係受到東北，即係其實琴晚好大部分時間都係吹偏北風嘅。咁你知道香港有山啦，深圳亦都有一系列嘅山啦，咁就擋住啲北風，咁所以好大部分地區嘅風力唔係太大。不過如果當圓規再向西行啲嘅時候，我哋嘅風向再轉翻偏東嘅時候咧，咁就個風勢會有啲增加嘅。 嗯，同偏北係咪可能都會乾啲啊？會唔會係咁樣？ 冇錯，其實就係幾樣嘢，即係個表面上嘅感覺，今次嗰個暴風球唔係好犀利啦，就係個雨勢啦。 Okay. 其實今次個雨勢同上次嘅雨勢明顯係少好多嘅。 對，冇啊，因為呢個都可能要揾你講耐少少啊。轉頭翻嚟咧，因為想講一講個風暴消息先，轉頭翻嚟繼續傾。上午8: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本港吹东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8:00，台风圆规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380公里，即是北纬19.1度、东经111.0度附近。预计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移向海南岛一带。与圆规相关的雨带继续影响广东沿岸，现时本港部分地区吹烈风，早上会逐渐吹 东风，先前受屏蔽的地方会变得当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在中午前维持。圆规带来的大雨可能令低洼地区水浸，市民应继续防范水浸的风险。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华南岛、昂坪和长洲泳滩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85、72及69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100、98及99公里。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1872311千禧年代。 继续回来跟梁荣武谈在千禧年代这里讲到圆规这个台风。刚才有讲到说有不同的因素影响它今次和狮子山的威力的分别。刚才我就问到了是不是那个季候风呢是来自北面方面都有影响呢，这个可以想请他继续讲一讲。 好啊，其实呢留意到那个人造卫星的图片呢，就是不是有段时间都睇到啦，当嗰个外围嘅雨带随住嗰个圆规一路咁旋转嘅时候咧，喺个中心嘅北边嘅雨带咧係有明显嘅减弱嘅。咁呢个咧，我估计可能係同较为干燥嘅东北气流所影响。因为当一啲干燥嘅气流卷咗入去嗰个台风嘅时候咧，佢就会将嗰个雨带咧减弱。咁大家都知道咧，即係風成雨起啦。當雨勢係大嘅時候咧，風力又會大啲嘅。咁所以咧，今次因為即係喺呢個圓規嘅北邊，即係有可能影響到香港嘅雨帶咧，係唔係太強，受到乾燥氣流嘅影響。咁所以咧，嗰個即係整體嚟講，暫時個風力都唔係好大。咁不過正如正我所講啦，如果一陣間嗰個風向偏，即係較為偏東嘅時候咧，咁就我哋香港好多地方都係叫做expose 啊，空旷啲嘅， 就暴露咗喺个嗰啲位置， 暴露咗喺个东风底下咧，就会风势会大啲。 嗯，嗱，今次睇到啦，其实寻日咧3:00嗰阵咧，已经话系预告会有八号风信号噶啦，咁啊最终喺下午5:00发出啦。整体俾个即系市民咧或者市面嘅感觉，都好似同狮子山嗰个预测咧，今次可能更加准确喎。咁其实有冇啲乜嘢原因喺个预估上，令到天文台好似今次个发放嘅信息上面好似更加准确咁样咧？ 我谂主要个关键都系掌握嗰个热带气旋嘅移动嘅路径啦。咁、今次咧，即系的而且确圆规嗰个预测咧，是较为容易啲掌握嘅。因为而家我哋嘅手段呢，即係预测天气又好，预测台风又好， 主要的手段都是靠电脑的模式的运算。咁好多即係發燒友咧，其實而家都有好多途徑去揾，即係除咗香港天文台之外咧，仲有好多其他世界各地嘅著名嘅氣象中心嘅一啲產品嘅。咁我哋可以睇到咧，係其實好多唔同國家、唔同中心嘅電腦模式咧，嗰、那個預測係非常一致嘅。即係換句話講咧，今次嗰個颱風四周圍嗰個大局咧係較為穩定。所以令到呢個圓規咧，就係較為穩定咁由東向西咁走。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去拿捏呢個颱風嘅移動路徑咧，就個信心會大好多。咁既然信心大嘅時候咧，咁發出即係相對應嘅熱帶船警告咧，亦都會做得好啲啦。 即係呢個你覺得未必係因為話吸取咗譬如獅子山有啲嘅市民嘅批評而作出嘅即係提早呢一個預估係更加準確，應該係唔關事，純粹係因為嗰個風暴路 嘅、因為你話獅子山有人批評咧，就如果你話可以改善嘅，只能夠喺信息發放嗰度改善。咁、而信息發放咧係好多因素嘅，正如我正話所講咧，最緊要嘅因素咧，其實都係睇下我哋預測嗰個信心大唔大。咁今次呢個圓規嘅預測信心，我相信係比預測獅子山嘅時候咧係大好多。 OK， 嗱，梁榮武話今次咧都係話有紀錄以嚟啦，首次就係四日內咧兩度係掛呢個八號風球嘅，即係都好頻密之下咁掛，係咪真係好罕見嘅咧？同即係所謂喺秋季發生，即係秋台啊，或者叫做係咪都有關係嘅咧？ 其实应该同秋天冇乜关系嘅，不过即系一点可以指出嘅就系、是、有利热带旋形成嘅一个主要因素就即系我哋所谓海平面海水嘅表面嘅温度咧，仍然系相当之高嘅。咁如果睇翻现时嘅南中国海嘅海水温度啦，同埋菲律賓對出嘅西太平洋嘅海水温度咧，好多地方都係29度啊、30度啊，一啲好高嘅水温。咁呢個絕對係有利咧熱帶旋生成。咁所以其實就係、但係你話連續兩個八號波影響香港喺三日之內，咁呢個咧就係機緣巧合啦。即係如果有兩個熱帶氣旋生成嘅地方較為吻合，較為接近。咁然之後咧，就係、是、受到嘅氣流，主要即係我哋所謂呢、这個富熱帶高壓脊牽動呢啲氣旋走過嚟咧。如果呢啲條件係適合嘅時候咧，咁就可以好短時間之內有兩個風球。咁其實呢個又唔係好罕見嘅。如果大家唔係善忘咧，我哋2017年嘅時候有10號風球噶嘛，因為天鴿啊嘛，係咪？但係天鴿之後咧，唔夠四日有第二次八號風球嘅，咁所以咧是不是经常发生，但是都不是很罕见的事来的。 OK， 梁榮武打断你一阵，因为有一个消息都要公布。劳工处宣布由于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原定在今日10月13号上午11点去到下午5点30分的在旺角麥花臣場館舉行的求職新路向招聘會是現告取消。勞工處宣布，由於這個8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現正生效，原定在今日上午11點至到下午5點半的旺角麥花臣場館舉行的求職新路向招聘會現告取消。繼續問下梁榮武，剛才就說到就算幾日之內是有兩個颱風都即是兩個風暴都不是一件太罕見的事，但今次始終是去到10月嘛。剛才你說到那些海水温度啊上升，通常过往是咪通常都是可能在夏季七八月多啲出现？今次喺十月又有一个咁频密嘅程度出现，都算是少啲见咧，又 都算是少见嘅。咁但系咧就喺呢、這个即系、就是、秋天嘅情况底下咧，就算有热带旋生成咧，其实就系大部分时间佢哋都唔可以接近香港，咁所以即系八号风球已经系一个上限嚟噶啦，因為有個呢個東北季候風嘅影響咧，啲颱風會俾佢吹咗落去南中國海南啲嘅地方，咁所以譬如好似獅子山又好，圓規又好咧，距離香港都相當之遠嘅，即係實際上而家圓規都係380公里啦，都係一個相當遠嘅距離。即係如果講平均嘅，且八路風球嘅熱帶氣旋同香港之間嘅距離咧，380公里都係相當之遠嘅。咁但唔好即係唔好忽視咧，就喺一啲秋天甚至接近冬天都好啦。生成熱帶氣旋都唔係唔會發生嘅。譬如 譬如有一个好劲嘅台风咧，就系、是、2013年打呢个菲律宾咧，死咗即系几千甚至上万人嘅海燕咧，系11月8日嘅事嚟嘅。啊，咁即系11月8日都可以产生一个非常之强嘅台风。咁就个原因亦都系正话所讲啦，就是、因为西太平洋嗰边嘅海水仍然都系相当之温暖。 OK， 好啊，唔该晒你啊，刘明武，多谢你同我哋讲到有关于今次圆规呢一个嘅台风嘅情况啊。嗱，继续讲下外面嘅天气情况啦。26度，相对湿度93%，8号东北烈风及暴风信号，以及系雷暴警告都系生效紧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9点钟。嗱，早几日嘅狮子山呢一个嘅热带风暴啦，靠近香港嗰阵啦，喺星期五啦，记得当时喺3号风球同埋黄色暴雨生效嗰阵咧。跑马地一个屋苑咧，就有大型嘅外墙棚架系冧咗啊，塌咗落去落湖道嗰度啦。当时咧，一度有4个人被困嘅，咁其中一个咧就系做地基工程嘅女杂工，咁啊被棚架压住，咁后屘咧救咗出嚟之后咧就送院不治嘅。今次喺几日之间又再有8号嘅信号发出咯，大家都关注到一啲地盘或者一啲嘅维修工程做紧嘅一啲地方啦，嗰啲嘅棚架嘅安全问题，请另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港九搭棚及。港九搭棚同敬工会理事长何炳德，早晨。 系早晨， 早晨何炳德，大家都想了解一下啦。其实喺台风啊或者暴雨呢一类嘅恶劣天气嘅环境之下啦，其实承建商要负责一个工程或者一啲维修工程嘅时候，系咪都要有啲嘅应变措施要去做咧？尤其是有棚架，系咪都要特别要加固之类咁样？ 我哋嘅行业咧，譬如好似无论嗰啲新起嘅楼宇，或者系旧楼维修嘅楼宇都好啦。咁通常会喺打风或者系恶劣天气雷淋之前咧，咁承建商咧都会即系话提醒嗰啲分判商，咁就要喺呢个打风前咧，就是、做嗰个加固嗰、那个工作啦。譬如好似新建嘅楼宇咧，因为系棚架咧，就系喺成个楼宇就棚架行先噶嘛，系咪？即系先搭棚，然后咧就再扎铁啊、落石屎啊、钉板等等啊呢啲工序。咁如果系喺打风前咧，就要上到个楼面咧，就要拉花绳啦，或者系做翻一啲巩固嘅工作啦。如果系维修嘅工程咧，咁就会喺打风前咧都会巡视翻呢个棚架里边嗰个拉掹，即系即系我哋嘅书写就叫连长器啊，我哋行业咧就叫做拉掹，即系足唔足够，又或者有冇俾一啲其他行头嘅工友咧非法去解咗或者系甩咗cut 咗嗰啲连长器，咁如果系俾人非法甩咗嘅话咧，你就要加翻啦咁样。 但呢啲拉掹系平时冇台风之下、冇风暴之下都系要用噶嘛，系咪噶？ 都要用。如果因为根据翻我哋个行业或者系我哋法例规定咧，每3米至中咧都要有一条连长器，或者拉掹咁样。 但会无端端甩咗嘅咩？你正常头先你咁讲都即系应该系用紧，一路都绑起咗噶嘛，系咪？ 嗱，据我所知咧，就系、是、嗰日咧發生意外嗰個冧個棚架咧，咁你話咁大幅係嘛？成超過100米乘100米咁大幅冧嗰啲棚架咧，咁喺行業裏面嚟講咧係非常之罕見嘅。咁而且據我所知咧，現場嗰個屋苑咧嗰個棚架搭即係維修咧，佢係甩皮啊，俗稱甩皮，即係話將原來嗰個批檔或者係嗰、那個外牆嗰個麻雀黑咧，鏟咗佢，甩咗佢之後咧，就再重新線上去，即係重新再批翻一陣。咁如果你原來搭嗰個棚架，好啦，你甩咗表面嗰陣批檔嘅時候咧，嗰、那個連長器咧就唔啱用噶啦，就要重新再轉過一條，將所有嘅連長器咧或者拉掹咧重新再轉過一條。因为你甩咗表面嗰浸之后咧，咁你个连长器咧入唔到个石屎啊，就要重新再转翻一条拉掹，转入咗石屎里面，然后咧稳固翻嗰个棚架。如果假如有啲其他行业或者系批档嗰啲工友，咁佢就喂阻佢工程，佢就甩，佢就自己帮你甩埋添，因为佢自己线埋嗰个位置就唔会再翻手啊嘛。咁、如果佢你又甩一条，我又甩一条，咁甩下甩下咧，咁就令到个棚架上面原本存有嗰个拉掹或者连长器越来越少情况下咧，咁就会令到嗰个棚架个稳固性咧就减弱噶啦。另外咧， 你甩咗嗰啲即係你鏟咗嗰啲石屎積壓聚喺嗰個棚架上面，如果你唔及時清走嘅話咧，好似嗰日咁樣咁大雨係咪？咁落足成日，咁就會加重咗個棚架嗰個承受力啊。咁就會加上你本身嗰個連上器或者拉掹已經係少噶啦，咁就會更加加快咗你嗰個棚架嘅倒塌嘅危險。 頭先你講啲連長器或者拉掹。掹甩咗做即系唔整翻好佢嘅时候，其实唔关打风扇本身都有危险性嘅，系咪？ 系啦，冇错，本身都有危险性嘅。咁、如果你有打风或者系有雨，咁佢更加会加快咗佢嗰个倒塌嗰个意外嗰个产生。 何炳德话呢个叫做连长器或者整体搭棚架喺台风或者一啲恶劣天气之下嗰啲嘅情况咧，转头翻嚟咧再揾你倾多一阵啊吓。咁啊好，转头再揾你倾。咁啊何炳德咧就系港九搭棚同径工会理事长嚟嘅。有关于今次圆规呢一个嘅台风，你自己观察到个市面情况点睇？打嚟1872311。之前有关于一啲棚架嘅意外，或者你自己有冇都关注到咧，都可以讲下你嘅睇法嘅。1872311。 早上8:30，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本港吹东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8点，台风圆规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约380公里，即是北纬19.1度、东经113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移向海南岛一带。与圆规相关的雨带继续影响广东沿岸。现时本港部分地区吹烈风，早上会逐渐转吹东风。先前受屏蔽的地方会变得当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在中午前维持。圆规带来的大雨可能令低洼地区水浸，市民应继续防范水浸的风险。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横澜岛、昂坪及长洲泳滩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85、72及69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100、98及99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请尽快完成家中各项防风措施，将门窗锁紧，若有横山应加上。请尽快完成清除渠道的落叶及垃圾，切勿在屋内当风的窗户附近站立，预早选定屋内一个安全地方，以防玻璃万一破裂的时候可以躲避。光管招牌的物主请截断招牌的电源。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2，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喺早上8点，台风圆规集结喺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移向海南岛。预计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喺中午之前维持。杏花村踏入清晨之后吹起阵风，不时落大雨，有市民到场追风。杏花村对出的海面涌起白头浪，不时拍向岸边，海旁有长凳被海浪冲烂，近岸的海面有大量垃圾，现场不时刮起大风同埋落大雨，有杏花村的居民如常到附近做运动。政府宣布，由於八號熱帶氣旋警告仍然生效，所有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和醫院疫苗接種站將不會開放。接種中心將會在八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取消3小時之後重新開放，並且恢復疫苗接種服務，直至正常服務時間結束。 醫院疫苗接種站就會在有關醫院專科門診服務恢復之後一個鐘恢復接種服務。醫管局宣布，核下所有普通科診所、專科門診診所，包括物理治療、職業治療等服務。老人日間醫院和精神科日間醫院因八號熱帶氣旋仍然生效，今日上午會暫停服務。已經預約的門診病人請在八號風球取消之後另約診症時間，醫院急症室就會照常服務。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2，日元113.57，瑞士法郎0.931，加元1.247，人民币6.449，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34，新西兰元对美元0.693。日经平均指数报28,224点，跌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0.61美元，卖出1761.21美元。天气方面，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本港吹东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早上8点，台风圆规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380公里，即是北纬19.1度、东经113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移向海南岛一带。同圆规相关的雨带继续影响广东沿岸，现时本港部分地区吹烈风，朝早会逐渐转吹东风，先前受到屏蔽的地方会变得当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在中午之前维持。圆规带来的大雨可能令到低洼地区水浸，市民应该继续防范水浸的风险。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华南岛、昂坪和长洲泳滩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85、72和69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100、98和99公里。预测本港吹强风至烈风程度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暴风，朝早渐转吹东风，晚上风势逐渐缓和，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6度，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仍然有骤雨，周末至下周初转凉，朝早的气温逐步下降。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提下大家啦。咁啊，部分地区咧雨势都几大噶，咁如果需要揸车嘅话咧，要特别小心啊。现时咧部分地部分嘅干道咧有啲强风措施嘅。港珠澳大桥的主桥和连接路因为受强风影响，所以行车时速是降至每小时50公里。昂船洲大桥都是因为强风影响的关系，现时桥面来往方向的中线是封闭。1.6 米以上的高身车辆和电单车都禁止使用昂船洲大桥。还有就是南湾隧道九龙方向，由西九龙公路和货柜码头南路去昂船洲大桥的支路，还有就是青衣路去昂船洲大桥和南湾隧道的支路，现时都是需要封闭的。公共交通安排方面，港铁就维持有限度服务，港铁巴士服务就仍然暂停。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晚寿之王进驻 民居，英国有家人竟然饲养咗两只狮子同一只美洲狮当宠物，仲就咁喺屋企后花园搭个铁笼困住佢哋就算。今次真系吓亲街坊啦！电视节目《悠游在四方》出位家族二，今集靓女主持就去到呢家人屋企寄宿72小时，当面问下佢哋究竟搞边科。星期四晚10点，港台电视31。 星期一至五上昼8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讲到有关于在台风之下一啲嘅维修工程或者地盘，尤其是有搭棚呢一类嘅嘢要做嘅时候咧，个成个安全问题啊。电话旁边咧就继续揾嚟咧有港九搭棚同径工会理事长何炳德嘅，早晨。 系你好， 早晨何炳德啊。头先咧我就想问啦，因为头先都讲咗好多有啲叫做连长器啊，可以令到成个棚架更加稳固啦。我想知，譬如而家有两个台风咁样吹袭嘅时候咧，会唔会都对于一啲有棚架工程嘅地方，即系都会可能有个危险性嘅增加咧？可能喺第一个嘅风暴嚟之后，都要再做一啲嘅检查，睇下系咪够稳固啊，先至去迎接第二个风暴。会唔会都会做呢啲工作嘅咧？通常？ 都會有嘅，咁因為咧，比如好似我哋啲啱先都所講啦，嚇，打風前咧要做一個加固嗰個工作啦，打風後咧，係嘛，咁啊都要檢查翻嗰個棚架咧有冇呢啲風啊，或者係吹甩部分嗰啲連上器啊，咁咧如果係嘅話，都要加翻落去嘅。 嗯，头先你讲到咧呢啲连长器就类似令到佢更加稳固咁样啦，但系有冇啲方法系令到成个棚架系可能唔好咁食风啊咁样噶？ 都会有嘅，嗱，好似琴日咁样，我据我所知咧，有好多嗰啲地盘咧，咁佢都好似打仗咁样噶啦。点解咧？就会喺打风前咧，将嗰啲网啊或者系啲帆布咧，先甩咗佢先啊，咁啊就唔好俾佢食得风食得咁正，咁啊甩咗佢之后咧，打完风啦，咁啊就再拉翻咯。 嗯，即系呢个都是一般做法嚟嘅，你觉得 系？系啦，即系都会有啲即系有啲地盘啊，或者系嗰啲工程都会咁样做嘅吓，都系我哋行业咧，好常惯咁样做噶啦。咁啊，但系咧，譬如好似嗰日咁样，咁已经系一早已经三号风球，或者系已经系黄色暴雨啦。嗰日发生意外嘅嗰日啦。咁但系咧现场嘅管工啊，或者系嗰啲 CP 咧，咁你都要因应当时嗰个情况咧，就仲适唔适宜允许嗰啲工友或者系工人咧喺户外工作啦。咁如果你好似嗰日咁样，就系斜坡啊，又或者是一個比較食風位啊，或者是那個雨量，即係比如山坡啲水流落嚟比較勁嗰啲咧，咁就算你係黃色暴雨，或者是三號風球，或者是一號風球，咁你都唔適宜工友喺户外工作嘅時候咧，咁你就要評估當其時嗰個風險評估，就唔好安排工友喺户外工作啦。 嗯，你因為這個呢個咧讲紧星期五当日咧，因为喺黄色暴雨警告，同埋三号风球之下咧，当时嗰个嘅情况咧就即系发生咗意外啦，咁啊棚架冧咗落嚟啦。见到后屘咧，承办商个回应都话，棚架上面嘅工作咧，当日已经预先系安排暂停嘅。咁女工当时咧就系喺进行紧一啲地面嘅工作嘅。头先你都讲到话，都要因应个天气情况啦，就唔系话净系棚架上面停就得嘅，其他即系譬如地面工作嗰啲都要理埋嘅。但我就想知一般嘅情况系点啦？头先话因应个地形，譬如斜坡嗰啲要特别留意啦，但譬如一般就咁纯粹有一个棚架嘅工程或者地盘咁样，应唔应该喺譬如三号风球呢一类嘅情况下，仍然系工程有进行咧？就算唔喺棚架上面， 嗱，其实呢一个咧有个灰色地带嘅，点解咧？啲好似喺劳工法例里面咧，劳工处嗰个法例里面咧就有个要求咧，就或者会有啲写就话，喂，三号风球咧就唔俾出。即外或者是工作啦，但是唔即係嗰個八號風球唔可以喺工作，但是三號風球咧佢就冇寫嘅。咁但係有啲位置咧，其實三號風球啲風都好勁好勁噶啦。比如好似你嗰日咁嗰日發生意外嗰度，咁如果你三號風球，你嗰個又係食風位，你上面棚架，如果你擺一啲比較危險嘅嘢，或者係突然間斷咗條竹枝飛落嚟啊，咁你喺下面咧 嗰、那個靠近嗰個棚架工作嘅時候咧，其實都有危險嘅。如果啲列工夾物砸中咗嘅話咧，咁就算嗰個唔冧棚都好，嗰、那個工人佢都有危險噶嘛。 竹枝都危險啦，本身如果跌落嚟都係。 係啦，冇錯。咁所以咧，有啲咧新建嘅樓宇、新起嘅樓宇咧，三號風球佢都要翻去加棚，都要喺樓面上面加棚。所以咧，呢個係一個灰色地帶。咁所以我啱先再讲点解话有啲管工呢吓话地盘管工，你就要因地制宜。如果嗰个地盘嗰个位置食风位好劲嘅，就算系三号风球都好，其实你评估佢有危险性喺个度情况下咧，其实都唔适宜安排啲工人喺棚上面加棚。 嗯 ，OK， 好啊，唔该晒何炳德啊，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同我哋讲到一啲嘅地盘嘅安全嘅意识问题啦。咁啊，何炳德咧就系港九搭棚同径工会理事长，因应继之前有狮子山嘅呢一个嘅热带风暴啦，咁啊而家有圆规呢个台风集港，你自己观察又点咧？市面上嘅情况，头先讲到一啲维修工程嘅情况，可能咧即系喺风暴之下都担心嗰个安全性嘅问题，你又点睇咧？欢迎打你1872311 1872311嘅，先听一节风暴消息。上午8: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本港吹东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喺上昼8点，台风圆规集结喺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380公里。即是北纬19.1度、东经113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移向海南岛一带。同圆规相关的雨带继续影响广东沿岸。现时本港部分地区吹烈风，早上会逐渐转吹东风，先前受屏蔽的地方会变得当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在中午前维持。圆规带来的大雨可能令低洼地区水浸，市民应继续防范水浸的风险。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横澜岛、昂坪及长洲泳滩分别录得最高的持续风速为每小时85、72及69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100、98及99公里。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30、45:00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1872311千禧年代。 有关于施政报告咧，过去咗几日都同大家讲咗唔少啊。其中咧讲到土地发展非常之涉及得大部分嘅，就系呢个北部都会区啦。就话施政报告提到咧，会以铁路为运输系统骨干，会推5个嘅铁路项目嘅。咁啊，包括咧就系有东铁线会增加一个叫罗湖南线啦。咁啊，罗湖站啊，而家嗰个咧就会移去深圳嘅。規劃中的北環線會增加支線去到深圳的黃江新黃江口岸嘅。規劃中的北環線同樣都是就會在古洞嗰度咧延長，咁去到香園圍啊、皇后山等等。另外咧，港深西部鐵路項目連接呢一個嘅洪水橋同埋前海，仲會探討啦呢一個嘅尖鼻咀至到白泥嘅起呢一個嘅自動捷運系統嘅可行性。一次過有5條鐵路，其中有3條都係涉及到跨境嘅。请另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佢嘅睇法。有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副主席，亦都系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恒斌。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陈恒斌。头先讲到好几个铁路项目都系涉及到而家嘅北部都会区嘅。咁你自己点睇成个走线啊？有冇留意到个情况啊？ 嗱，而家佢呢个公布咧，就虽然今次咧就系有5个系新嘅项目啦。咁本身咧喺新界东北咧都系有3个项目系一路都打算会做嘅，一个就系古洞嗰度加个站啦，咁跟住加条北环线啦，然之后就洪水桥加个站啦咁样。咁今次佢多咗个前海至洪水桥嘅站，跟住头先讲将几条铁路咧就系延长啦。有一条新嘅就系尖鼻咀至白泥嘅轻轨啦咁样。咁因为而家香港 鐵路嘅發展咧，本身都係有一個叫跨越2030嘅鐵路同埋交通基建嘅一個研究嘅。咁我相信今次特首係擺落施政報告，都係佢呢個跨越2030交通基建其中嘅一部分嚟嘅。咁所以呢一部分咧，我哋相信就係、是。只是港北部即是都會區的內部啦。咁我哋過去比較關注多嘅就係南北鐵路嘅連接啦。咁如果係都會區裏面嘅，無論係鐵路又好，道路網又好，都係而家都係好初步嘅。咁相信呢啲地方要去落實咧，都仲要一個好長嘅時間。咁但係我哋又好關注兩點嘅，第一個咧就係呢啲鐵路係要搞到幾時先會落成呢？因為北部都會區雖然特首係為佢加咗啲人口落嚟，咁但係本身北部呢係呢幾年已經係一路咁發生緊好多事啦。咁包括係洪水橋開發緊啦，跟住古洞北開發緊啦，元朗南又開發緊啦。咁呢啲本身已經成為一個即係新市鎮嘅區域呢，佢嘅對外交通呢係一個好大嘅因由。咁所以我哋過去比較關注多嘅就是南北的走線究竟條西鐵頂唔頂得住，東鐵頂唔頂得住，在這兩條鐵路之餘呢，有沒有一些新的鐵路可以應付得到，所以過去是比較關注多一點這一方面，今次就是只是在區域裡面的關注。 即是你覺得除了這五條鐵路直接要駁下去，譬如南邊的地方都應該有新的鐵路，不過今次就沒有提到樣。 是因為呢本身是政府研究緊嘅咧，就係、是、有兩條嘅南北鐵路嘅，一條咧就係新界東嗰邊，一條新界西呢邊嘅，咁都係以交爾洲為一個接駁點啦。咁但係因為如果咧喺都會區未建成之前，市民都係南北走嘅，咁而家西鐵就已經係100%嘅滿載率啦，喺尤其是喺繁忙時間，通埋嗰、那個即係。屯馬線之後呢，其實西鐵仲逼即係逼過以前好多。咁若果再加埋新增人口呢，其實西鐵嗰個應付能力呢就係、是、已經好有問題。即係東鐵呢，就雖然佢即係而家都仲係有少少空間啦，10%嘅載客率可以即係繼續可以用。但係當佢過埋海東鐵過埋海之後變成沙中線之後，咁佢呢那個載客率可能會再一步提升，咁新增人口正靠呢兩條鐵路咧，我相信都係好難搞掂嘅。咁所以我哋就係話，今次係一啲內部嘅鐵路，咁但係長比較長嘅鐵路都仲未有建咧。咁我呢個係住喺新界西北嘅人咧，都係好憂慮嘅事嚟嘅。 OK， 我見喺施政報告之後咧，有唔少傳媒都有提到你頭先講呢個憂慮嘅，就係成個負擔嘅問題啦，喺東鐵西鐵。咁我記得特首有個類似嘅説法，就係話到時北部都會區發展咗之後咧，嗰度會有好多嘅譬如就業機會啊等等，啲人咧未必要成日要往來去南北咁樣落去，即係住喺北邊，咁但係就落去南邊翻工咁樣。咁而且加上即係可能日後都係要向北上啦，即係講到去內地翻工啦，類似有咁嘅講法嘅，所以個成個負擔可能未必係想象中咁大嘅。點睇呢個嘅説法咧？又？ 特首佢講係一個比較長遠嘅時間啦，因為長遠如果你喺新界北呢一邊可以係一個都會區，跟住咧喺本地有翻工嘅，呢、這個最理想嘅。咁但係咧個問題係個時間嘅問題啊。嗱、如果要建成一個都會區咧，我諗去到2040年啦。咁但係2030年咧，其實洪水橋啊、古洞北啊等等咧，都係相繼入夥噶啦。咁入咗火之後，呢一邊又未形成一個都會區，好多商業都仲未係搬入嚟嘅時候，咁啲人去邊度翻工咧？咁呢度起碼至少有20年咧，我哋住喺呢一區嘅市民咧，都仲係依然要南北走嘅。咁呢20年嘅交通點應付咧？咁所以我最近都係提出咗個倡議咧，就係話要重塑我哋而家運輸承載力啦。咁有啲短期嘅嘢可以做。咁如果唔係，我哋當啲人搬曬入嚟之後，新界北部嘅交通咧係會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因為鐵路興建係需時啦，跟住都係靠即係屯馬線同埋東鐵啦。咁啲人點走咧？嚟緊2036年先可以起到多一條鐵即係隧道啦，就係首號幹線啦。咁多呢一條幹線可能會交通會好少少。咁但係喺呢段期間， 就是2036年之前的交通呢其實已經是迫爆了。所以政府成日都說交通基建先行，跟住呢就先搬人入嚟住。我嗰日都係問特首，究竟我哋仲存唔存在嘅咧？咁佢話呢個都係仲存在嘅。咁我 即係存唔存在交通基建先啦？你意思係？ 係啊，冇錯。咁、okay. 咁政府講咗係交通基建先行嘅嘛。 嗯。 咁但係我哋見到嘅就係未來有好多嘅交通基建，當居民搬咗入嚟住都好啦，個交通基建依然仲係未落成。 嗯。 咁包括阿特首講過呢堆嘅鐵路，其實都未有任何日期㗎。就算而家已經公布咗日期嘅，嗱，譬如古洞啦，佢都要即係六年起啦。咁洪水橋嗰站啊，去到又係六年之後啦嚇。咁北環線就更加一路一推再推啦。嗱，當初北環線2016年起好嘅，後嚟咧修改啦，去到2025年開工，跟2035年。先可以有機會用到，咁呢個都係即係將嗰個建造期一路推後嘅一個因素啦。 怕唔怕呢？其實成個人手，因為同時頭先講到幾個鐵路項目啦，亦都其實唔止淨係北部有呢啲嘅鐵路項目，講緊譬如如果明日大嶼。即係搞得成又順利按時做嘅話，都可能涉及一啲鐵路項目噶嘛。怕唔怕呢啲嘅人手上面又會搶高咗咧？ 這個都是一個很大的因素。譬如說現在特首說的已經是有七項的鐵路，跟如果再加上兩條很長的跨海鐵路，那就變成一共有九項鐵路工程的。那如果這九項鐵路工程其實都相當之急的，因為有很多呢其實之前都要做的事都推後了，譬如北環線本身2016年是通車的嘛，咁而家擺咗喺即係2035年，即係話喺未來呢十幾年裏面，我哋要起嘅一條鐵路啦。咁所以有好多事情咧，都係一路推後咗。咁推後咗，突然間有成九條鐵路要起，咁你淨係靠港鐵去起，佢哋搞唔搞得掂，應唔應付得嚟咧？咁所以有時我都問下特首，我哋可唔可以引入一啲其他嘅鐵路公司幫手去建造？咁甚至乎你話，幫我哋香港引入一個鐵路嘅競爭都好啦，我覺得都係需要嘅，因為我哋有個現實嘅問題，就係話我哋北部都會區未形成之前，我哋仲有幾個新市鎮已經將會落成，咁呢啲新市鎮落成真係需要鐵路喎，咁你都會區又要鐵路，南北連接又要鐵路，咁呢一度嗰個工作壓力係好大嘅。 但啲人聽到你又提過喺立法會提過呢個引入競爭嘅問題，首先特首嘅回應就其中一個就話唔會純粹為咗競爭而引入競爭啦。咁佢又舉咗啲例，譬如講緊東鐵去羅湖加一個站嘅，咁佢而家東鐵已經營運緊啦。咁港鐵公司建造同埋營運東鐵再加多個站嘅話，冇理由唔俾佢哋去做嘅喎，有個咁嘅講法。另外有啲就話成個協調嘅問題啦、營運嘅問題啦，點樣去接軌咧？會唔會其實我未必即係港鐵未必俾其他嘅公司入去去佢哋嗰個站嗰度有啲嘅協調嘅工作去做？呢、這、一個會唔會驚即係可能到最後就係引入競爭，可能最後未必受惠嘅係市民咧？咁會唔會係咁？ 特首嗰日咁答我嘅，佢話如果係要引入競爭咧，都要係一啲飛亞窿，即係淨係冇接駁落去港鐵嘅鐵路嗰度可以做嘅，咁獨立嘅線就可以做噶啦。咁嚟緊都有幾條線係獨立嘅，嗱一條就係尖鼻咀至到白禮嘅輕軌啦，係嘛？呢條係唔需要接駁落現有嘅鐵路系統嘅。咁另一條咧就係洪水橋至到前海嘅一條鐵路啦，跨境嘅鐵路。咁呢條亦都係唔係話接駁落而家嘅鐵路系統裡面嘅。咁都本身如果淨係呢兩條線引入一個競爭，咁本身都已經可以幫輕港鐵。我唔係話淨係諗競爭嘅問題，而係你點樣去幫輕港鐵嘅問題。如果你成堆鐵路擺咗落去嗰度，咁佢公司應唔應付得嚟咧？之前一大堆鐵路要去興建嘅時候，大家都知道我哋好痛苦嘅經歷，係嘛？咁當其時又高鐵，跟住又沙中線，咁但係幾條鐵路做完之後，大家都知道，如果全部擺曬落去度咧，都會有一個即係佢哋應付能力嘅問題。咁我哋揾一啲新型嘅建鐵路嘅營運者咧，本身都係一個好理性嘅訴求嚟嘅，就唔係話純粹為引入競爭而競爭。 若果我哋要為競爭而競爭，呢、這個喺香港唔需要啊。但係我哋見到就係大量鐵路要起，你淨係港鐵，佢可唔可以出嚟拍三口搞得掂先？如果佢可以嘅話，我哋唔需要引入啊，係嘛？ 嗯。仲有一分鐘左右啦，都想問下大家就關注到成個項目，包括要起呢啲鐵路成個成本嘅問題啦。呢、這個你有冇關注到呢個都？ 哇！而家個成本非常之貴，淨係起個即係洪水橋站要41亿，淨係起個古洞站要31亿。咁你淨係講一個站都咁多錢嚇、啊，跟住北環線都即係400多亿咁樣。咁所以整體嗰、那個造價都係相當之貴嘅，咁所以引入多啲唔同人入嚟咧，佢幫手起咧，其實都可能會令到造價會有啲變化啦。咁呢個都對於納稅人嚟講都係好事嘅。 OK， 好啊，唔該曬陳文斌，多謝你同我傾到呢度。陳文斌咧就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亦都係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副主席。講到新界北部呢一個嘅北部都會區，諗著施政報告都有提到有5条铁路啦，其中3条係涉及到跨境嘅情況。你又點睇？歡迎打你18723111，18723111。施政報告嘅睇法可以講下啦。另外今日咧都有風暴嘅情況，都可以講下你嘅睇法嘅。9点之後，香港電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話台會繼續有千禧年代嘅，大家留意住啦。 大雨咧，而大雨咧可能令到低洼嘅地区水浸，市民咧应该要继续系防范水浸嘅风险。海面咧会有大浪同埋涌浪，所以市民咧应该要远离岸边，同埋停止所有嘅水上活动。嗱，我哋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啦，会系吹强风至到烈风程度嘅东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暴风，风向会由而家嘅东北风喺早上咧系渐转吹东风。而晚上咧，風勢會逐漸緩和嘅。天色方面咧，會係多雲啦，有狂風驟雨同埋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海有大浪同埋湧浪。展望啦，未來一兩日咧，間中係仍然有驟雨嘅。而週末至到下周初咧，天氣會轉涼嘅，早上嘅氣温咧係會逐步下降。 由于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湿地公园暂停开放。公园会在警告信号除下之后2小时重新开放。若果八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在下午2点仍然生效，公园今日将不会开放。已经预缴今日门票的人士或者团体，可以在公园恢复服务之后联络公园票务处安排退款或者更改参观日期。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296点，升66点。港金现价报，伦敦金每安士系买入1759.77美元，卖出1760.26美元。天气方面，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本港吹东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早上9点，台风圆规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370公里，即是北纬19.2度、东经112.8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移向海南岛一带。同圆规相关的雨带继续影响广东沿岸，现时本港部分地区吹烈风，朝早会逐渐转吹东风。先前受到屏蔽的地方会变得当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在中午之前维持。圆规带来的大雨可能令到低洼地区水浸，市民应该继续防范水浸的风险。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昂坪、华南岛和长洲泳滩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83、79和7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101、91和119公里。预测本港吹强风至烈风程度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暴风，朝早渐转吹东风。晚上风势逐渐缓和，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6度，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仍然有骤雨，周末至到下周初转凉，朝早气温逐步下降。 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昼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睇《东方日报》报道，天文台昨日下午5:20发出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亦都是本港在4日之内第二度遭受八号信号吹袭，创两个八号信号来袭的最短纪录。天文台昨日清晨已经预警下午会发出八号信号，大批市民在昨日的中午开始涌往超市、街市抢购蔬菜、肉类、杯面、面包和水果等等，多区的超市货架被一扫而空。报道又说，圆规这个风暴的名称较不常见，圆规由日本命名，但是并非指文具，而是代表圆规星座。这个是《东方日报》报道。 大公报相关报道就访问了香港入口蔬菜批发商商会会长袁昌，他说香港90%新鲜蔬菜由内地供应，近日内地部分供菜的地区同样受到暴雨侵袭，影响蔬菜产量。供港蔬菜不但数量减少，来货价亦都出现平均大约20%的增幅，个别蔬菜增幅甚至是数以倍计。举例，青瓜批发价原本是3-4元一斤，近日要到11-12元一斤。新鲜的玉米来货价亦增加到大约5元一条。袁昌估计，香港市民未来2-3星期都要继续挨季菜。大公报报道， 明报报道，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前日建议，中度至重度免疫功能低下的人士应该接种多一剂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年满60岁接种科兴和国药的人士亦都应该打第三针。特首林郑月娥昨日说，短期之内会邀请专家讨论。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透露，联合科学委员会将会在下周中后期开会。他个人认为，打科兴的60岁或以上长者等等都应该打第三针，并且建议可以提供选择补打科兴或者是抽针打伏必泰。明报报道。 信报报道，本港公屋轮候上楼平均需时5.8年，去年施政报告提出向已经轮候超过3年的合资格人士派发现金津贴。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日前提出，旧市由房委会负责出展代付津贴，被视为要对房委会兴建公屋速度太慢问责。林郑月娥昨日澄清，有关言论是一个得意的想法，并非建议。佢唔系政府，亦都唔系政府嘅政策。如果指佢委过于房委，系夸大嘅说法。房委会发言人表示，一直致力配合政府提升公营房屋规划、设计和构造方面的效率，决心尽力兴建公营房屋，争取尽快建成更多单位。商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港大日前去信支联会，要求移走校园内纪念六四事件由学生会及支联会管理的国商之柱，限期今午届满。立法会议员葛佩凡表示，公开摆放和支联会有密切关系的雕塑，相关人士或者是会违反香港国安法。作为物主的丹麦雕塑家高志活亦都可能涉嫌以财物资助他人触犯相关的控罪，故此支持校方的做法。支联会前常委蔡耀昌就说，应该会在今午限期之前回应港大的律师信。星岛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公务员事务局近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预计明年年中会将香港国安法纳入招聘公务员的考核内容，相信更新之后的基本法及香港国安法测试可以鼓励有志加入公务员团队的人积极学习和深化对基本法以及香港国安法的认识。公务员事务局同时强调，会加强管理处于试用期的公务员，如果有处于试用期的公务员因为涉嫌参与非法公众活动被捕并且被起诉，部门必须终止聘用，以强化公务员团队的纪律和操守。文汇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东方日报的政论提到，狮子山集港之后园区又告来袭，四日之内两度发出八号信号，天文台不敢怠慢，早早就发出了3号强风信号，并且事先张扬下午是会改发八号信号。 咁政论话，天文台肯吸取教训系好事。咁随住极端天气变得寻常，天文台当然亦都必须要检讨预测同埋发放信息嘅机制。东方日报政论， 星岛日报社论，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小组建议已经接种两剂疫苗而免疫系统较弱者应该打第三针。社论话，香港目前正争取同内地通关，除了努力谷针，亦都应该为已经完成接种的长者打第三针，提高他们的抗体。香港现时科兴疫苗存货充足，如果专家顾问确定这样做对抗疫有效又没有不良副作用，政府应该尽快实行。星岛日报社论， 成报的社论就说，四名政府专家顾问以及卫生防护中心辖下的疫苗委员会专家开会，讨论何时启动为特定群组注射第三剂新冠疫苗。社论认为，为有关人士提供基于科学而作出的完善保障当然重要，但是亦都不可以忘记让有关群体完成接种第二剂的目标更加重要。成报社论， 文汇报社评，深圳市政府昨天在香港发行50亿元人民币离岸债券，是内地地方政府首次来港发债。社评说，既是人民币增强储备功能，亦进一步国际化的重要举措，充分显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具有重大优势，亦都显示港深强强联手，合作空间广阔。文汇报社评，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阿 Rain 先提下大家咧，就系、是、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噶，有啲地方咧风势亦都系强嘅，咁啊揸紧车嘅话咧要特别小心下。咁啊，因为受强风影响嘅关系啦，咁所以港珠澳大桥嘅主桥啦，同埋连接路咧都有强风措施，咁就系咧要限制车速嘅。咁啊最车速限制咧系降至每小时50公里嘅，咁啱啱收咗个新消息咧，就昂船洲360，咁啊会喺天气好转之后就恢复缆车服务。咁啊继续讲一啲强风措施，昂船洲大桥就都系受到强风影响嘅，昂船洲大桥嘅主桥来往方向中线都不能够通车。1.6 米以上的高身车辆和电单车现在都是不可以使用昂船洲大桥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早上的9: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本港吹东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九点，台风圆规集结在香港西南偏南大约370公里，亦即是北纬 19.2 度、东经 112.8 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划过南海北部，移向海南岛一带。与圆规相关的雨带继续影响广东沿岸，现时本港部分地区吹烈风，早上会逐渐转吹东风，先前受屏蔽的地方会变得当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在中午前维持。圆规带来的大雨可能会令低洼地区水浸，市民应继续防范水浸的风险。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昂坪、横澜岛以及长洲泳滩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83、79以及7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101、91以及119公里。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等我下雨教大家精明咁用长者医疗券啦。用医疗券之前要问清楚医疗服务嘅收费，有冇用医疗券都唔应该影响收费噶。签署使用医疗券同意书之前要对清楚内容，包括你嘅个人资料同埋要用嘅医疗券金额，记得留埋电话号码，咁卫生署有需要就可以联络你核实记录啦。记住善用医疗券啊！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有關於疫苗方面，見到世衛的疫苗顧問小組之前就就住這個疫苗是要打第三針或者叫加強針有一個新的指引，提到就說建議屬於滅活疫苗的國藥和科興疫苗，就說接種之後的保護表現都會隨時間減弱，就建議超過60歲的長者在打第二針之後的一至三個月呢，是不是應該打多一支疫苗是可以增強保護力呢？另外都針對著一些的免疫能力不足的人士都建議打這個加強針。所謂一些的免疫不足人士包括就是說一些癌症病人、一些艾滋病患者等等。見到特首林鄭月娥都講到了，就是因應世衛這個的建議，就短期之內都會跟專家商討決定幾時咧，同一啲為一啲特定群組咧係接種第三劑嘅疫苗嘅。呢個都想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早晨。 係，早晨，蕭樂文。 早晨，何柏良。咁啊，想問一下點睇呢一個嘅建議咧？話打第三針係咪有冇話即係減弱到咩程度先至適合打第三針咧？個保護力或者抗體？ 世衛佢嗰個相關嘅諮詢專家組咧，就上個星期開會啦。咁其實佢都係聚焦傾頭先主持所提嗰兩個嘅議題啦，咁佢似乎咧就係集中睇翻咧喺拉丁美洲即係南美洲嗰度地方咧，現實世界裏邊嗰啲嘅資料，嗱詳盡嗰啲佢哋睇咗嘅數據啊個報告咧，就世界衞生組織咧就仲未成公布嘅，咁佢喺佢嗰個網頁裏邊咧，只係有一個簡單撮要嘅內容啦。嗱，首先咧佢係。講嗰個第三針咧，就同我哋即係較早時候講，就過咗一段時間，譬如六個月之後，就嗰個抗體水平咧就下降到好低啦。咁咧就再打翻加強劑咧，有少少唔係幾同嘅。 嗯。 咁佢其實主要就聚焦睇嗰兩類嘅人士咧，就如果照翻一直以嚟就標準兩針相隔28日接種咁啊。就有一部分人咧，可能就冇抗體反應，或者嗰個抗體反應咧，就免疫嘅反應咧就唔足夠。咁所以佢嗰個嘅說法咧，其實就係呢兩類嘅人士咧，似乎咧就需要三針咧先至喺接種完之後咧有足夠嘅免疫反應。咁所以佢就嗰個講法就係一個二加一嘅接種。咁呢個接種咧，就如果喺佢嗰個說法裏面咧，就喺嗰兩組別嘅人士裏面咧，先至比較穩陣咧，就叫完成接種，就唔係話咧打完兩針之後，就過一段時間咧，就個抗體啊其他嗰方面個抵抗能力下降咗咧，就要補打針。咁呢個係嗰個唔同嘅地方。 係，但整體嚟講係究竟幾時打第三針好咧？喺打完第二針之後，係因人而異啊，定係都應該有一個標準嘅咧？ 嗱，你首先要睇翻咧，就而家全球都係 Delta 變種病毒就大流行啦。咁如果佢個接種疫苗個目的咧，就係即係築起一個保障。咁你接種咗嗰啲人士咧，就算感染咗，就對於預防主要講緊重症啦，就有一個高嘅保護嘅效果。咁嗱，如果佢而家嗰個說法咧，就係接種完兩針之後，就呢啲中度或者嚴重免疫系統有問題嘅人士咧，嗰、那個保障咧就唔足夠。咁其實呢方面咧，就過去嗰四五個月咁啊，咁其實世界各地咧就都已經有唔少嘅數據咧喺科學期刊裏面發表咗。咁如果就住呢個組別嘅人士咧，咁其實第三針咧就要盡快打。咁即係 那個建議呢，第一針和第二針中間相隔就一個月啦。咁第三針呢，大部分有咁樣做緊嘅歐美地方啊，或者喺中東啊，就亞洲呢啲地方咁啊。咁佢哋喺呢啲組別嘅人士呢，就第三針呢會喺第二針之後一個月之後接種。咁你睇返，你留意到呢，就佢世衛嗰個專家組嘅發言人呢，佢出嚟都係咁樣講嘅。另外關於60歲以上，咁其實佢呢就唔係籠統講所有60歲以上嘅，咁佢就講60歲以上就接種咗苗活疫苗，就科興或者國藥。咁佢似乎呢就喺返拉丁美洲嗰度就掌握到一啲資料呢，就喺 Delta 變種嘅情況下面呢，就呢啲人士接種完兩針會唔會預防嗰、那個重症或者死亡都係唔夠穩陣呢？咁呢一個地方呢就可能要等一等，睇佢等佢公布咗詳細嘅數據，咁先至可以比較容易啲掌握啦。咁如果你睇翻，譬如喺內地廣州，咁佢較早時候就廣州有個群組啊。咁當其時咧，如果你係接種咗科興或者國藥，就啱啱完成兩針接種一段好短嘅時間，即係三個月之內咁啊。咁佢就預防重症咧，那個成效都是相當之高的。 Okay. 那智利呢，如果它已經發表了那些研究數據，那都是聚焦在比較早出現的變種病毒，就不是說在 Delta 變種病毒。那如果最近就有一些很初步的資訊，就馬來西亞。馬來西亞呢，他們的國家衛生部呢就都新聞稿講了呢，就有一些成效的數據，那就似乎對於預防重症接種咗科興疫苗咧，都有一定嘅成效。咁但係有幾大嘅成效，同埋佢嗰啲科學分析係點咧？咁暫時都未曾睇到。咁所以我就會比較有即係需要睇翻多啲咧，就佢嗰、那個2+1喺60歲以上接種科興嗰度嗰方面嘅資料咯。咁如果佢係世衛一向以嚟咧，就採取嗰個取態都係比較保守嘅，因為佢主要關注咧喺啲叫中低收入國家咧就冇針打，咁所以如果佢睇完咧，就都建議就呢個算為一個基本完成接種啦，就唔係話乜加強劑噶啦。咁佢都有咁嘅建議咧，咁我相信佢背後嘅數據咧，應該都相當之強。 今次就話打咗兩支科興或者國藥疫苗嘅人可以考慮打唔同款嘅新冠疫苗啊，係咪世衛都有咁樣提到啦？我想知道，即係呢個係咪就係我哋成日之前講嘅所謂溝針啦？而咁樣溝打第三針嘅時候，嗰、那個副作用又會係點咧？呢個你點睇？ 嗱，溝針咧，其實就都累積咗都幾多嘅數據噶啦，咁都唔單止話係臨床嗰度嘅數據啦。咁如果臨床嗰度嘅數據啊，咁你喺睇翻喺內地啊、土耳其啊，咁佢哋都接種完兩針科興，咁你跟住溝針就打翻科興或者係打伏必泰咁啊，咁量度佢個抗體水平其實都已經有一啲資料噶啦。咁如果係咁樣情況下邊溝針咧，第三針打伏必泰咧，嗰、那個抗體嘅反應咧就有對比嘅情況下邊咧，土耳其嘅資料顯示咧，是明顯就比第三針打翻科興咧，就係高好多嘅。嗱，咁我都有留意到咧，就阿葉劉淑儀女士咧，咁佢都有接受訪問嘅時候提到咧，咁佢就第三針係選擇接種伏必泰疫苗咁啊。咁佢接種完咧，就新聞嗰度所講咧，就佢嗰個抗體嘅值咧，就原本由兩位數字咧，就去到超過20000。咁佢呢個嘅個人經驗咧，就同翻喺發表咗嘅科學期刊裏面咧，就你溝針同第三針打翻科興嗰個抗體嘅轉變咧，大致上邊係吻合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咧，就呢啲高風險或者60歲以上啦，咁需要打第三針而去選擇溝針咧，咁我相信嗰個效果就會好好多啦。嗱，至於你話嗰個打第三針會唔會？就多好多副作用啊！有冇咩特別嘅安全關注咧？暫時你睇翻現實世界嘅數據咧，就相當之安全嘅。咁其實你睇翻世界各地咧，其實都有幾十個國家咧，已經係過去嗰半年咧，就喺特定群組啊或者裏邊咧，就接種咗第三針。咁你以喺譬如土耳其為例咁，佢哋都已經接近成10000000人咧，就打咗第三針。咁你喺歐美地方啊，以色列嗰啲咧，就都好大量嘅人，數以百萬計、千萬計嘅人咧，就打咗第三針。咁所以第三針咧， 就是打伏必泰疫苗或者是打科興疫苗呢，就現實世界那裡看到呢真的相當之安全。 嗯，另外呢就見除了疫苗之外呢，都想講下之前有一個在機場一個服務員確診的一個個案，咁源頭不明嘅。不過見到衛生防護中心就話喺患者工作嘅地方咧，職員休息室入面咧有一個微波爐嘅手柄樣本，就話驗到新冠病毒嘅檢測結果係陽性嘅。咁點睇呢個會唔會可能都係病毒傳播嘅途徑之一咧？ 嗱，呢個咧，因為佢涉及微波爐啦，咁就我估計咧比較大機會就係、是、嗰、那個確診嘅人士咧，就佢有使用過嗰、那個房間啊，有使用過微波爐咧，就由佢造成嘅污染咧就比較大啦。咁其實你喺機場裏面咧，就都接二連三，呢、這個起碼咧就近呢三個月咧就第三次咧就有呢啲傳入個案相關嘅確診個案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就政府都應該認真去檢視翻咧，就喺啲邊境地方，就包括機場啊、檢疫酒店啊，咁同埋嗰十八類餐飲料理處所裏面咧。點樣去加強嗰、那個防疫啊？咁防疫嗰度咧就首最重要，當然就係要推動疫苗接種啦。咁推動疫苗接種咧，其實而家政府佢就冇去統計同埋公布咧，就係、是、譬如機場就或者呢啲十八類嘅表列處所啊，嗰啲特定群組嘅疫苗接種情況係點咧？咁、亦都裏面有好多呢啲表列處所嗰度嘅職員咁啊。佢冇一個明確嘅要求就要接種疫苗，咁其實咧就接種疫苗，好清楚噶啦，係一個公民責任。咁如果你睇翻工作人口咧，整體我哋香港仲有100万人咧，就佢係適合打，但係就未曾接種。咁所以我覺得政府可以更加進取啦。咁你包括喺呢啲十八類處所嘅工作人員啦，咁同埋其他佢有定期強制檢測嗰啲嘅行業，譬如你建造業地盤工人啊，就屠房啊。學校教職員啊，或者所有大學嘅教師員同埋學生咁啊，應該明確咧就要求接種疫苗。如果你唔去接種疫苗，應該就佢喺進入去呢啲場所裏面咧就有限制，或者咧就要求佢哋咧就更加頻密咁自費做嗰個檢測咯。咁呢個先至咧係而家迫切需要去到做嘅咯。 好，唔該曬何柏良，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何柏良就係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轉頭翻嚟都有啲疫情相關嘅措施，包括就話健身中心一啲防疫措施都有放寬到，尋日講到嘅。轉頭翻嚟再傾。 朝早九點半，香港電台最新一節風暴消息。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本港吹东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九点，台风圆规集结在香港西南偏南约370公里，即是北纬19.2度、东经112.8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移向海南岛一带。与圆规相关的雨带继续影响广东沿岸，现时本港部分地区吹烈风，早上会逐渐转吹东风，先前受屏蔽的地方会变得当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在中午前维持。圆规带来的大雨可能会令低洼地区水浸，市民应继续防范水浸的风险。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昂坪、横澜岛以及长洲泳滩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83、79以及7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101、91以及119公里。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1，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在中午之前维持，预料和圆规相关的雨带继续影响广东沿岸。岸平360宣布，由于受到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的影响，今朝的缆车服务仍然需要暂停。 昂坪360将会在天气好转之后尽快恢复缆车服务。香港交易所宣布，证券市场及衍生产品市场上周将会暂停交易。若果信号在中午12点，若果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在中午12点或者之前取消，证券及衍生产品市场将会在下周恢复交易，并且会在信号解除大约2小时之后的整点或者30分开始交易。若果信号在中午12点仍然生效，证券及衍生产品市场将会全日暂停交易。银行工会宣布，所有银行暂停营业，如果信号在中午12点正或者之前取消，银行在情况许可之下将会在2小时内恢复营业。如果信号在中午12点之后取消，银行全日停止营业。港金公开喊价市场亦都在上午停市。如果八号信号在正午12点之后仍然生效，将会全日停市。本港在4日之内两次发出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说，在秋季频密有热带气旋靠近本港，情况并非罕见。在对上一次就在2017年天鸽吹袭之后4日内，天文台再发出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梁荣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台风圆规的威力之所以令人觉得并不及热带气旋狮子山，是由于圆规的中心北面较近香港的雨带受到干燥的东北气流影响，因而有所减弱，当雨势不大，风力亦都相应不大。不过他强调，当圆规进一步向西移，本港风向转为偏东风，原本受到屏蔽的地方风势就会加强，大家仍然要留意。天气方面，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本港吹东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早上9点，台风圆规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370公里，即是北纬19.2度、东经112.8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移向海南岛一带。同圆规相关的雨带继续影响广东沿岸，现时本港部分地区吹烈风，朝早会逐渐转吹东风，先前受到屏蔽的地方会变得当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在中午之前维持。圆规带来的大雨可能令到低洼地区水浸，市民应该继续防范水浸的风险。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且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昂坪、华南岛和长洲泳滩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83、79和7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101、91和119公里。预测本港吹强风至烈风程度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暴风，朝早渐转吹东风，晚上风势逐渐缓和，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6度，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仍然有骤雨，周末至到下周初转凉，朝早的气温逐步下降。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八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昼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上证综合指数系报3543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95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2，日元113.42，瑞士法郎0.93，加元1.247，人民币6.45。 英镑对美元 1.361， 欧元对美元 1.155， 澳元对美元 0.73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3。 日经平均指数报 28,182 点，跌4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1美元，卖出1761.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隧道的情况先啦。咁啊，赤立角的观景山隧道咧，因为有紧急维修啊，观景山隧道去珠海方向的部分行车线咧，仍然是有封路措施噶。咁啊，跟住咧讲下啲强风措施啊，因为受强风影响，昂船洲大桥的中线来往方向都继续需要封闭噶。1.6 米以上的高身车辆和电单车都不可以使用昂船洲大桥的。昂船洲大桥都是有强风措施，所以车速限制是降至每小时50公里。还有就是港珠澳大桥的主桥和连接路都是因为受强风影响。现在车速限制都是降至每小时50公里。至于公共交通安排方面咧，港铁就维持有限度服务，港铁巴士嘅服务咧就仍然系暂停嘅。巴士方面咧，咁啊讲下九巴同埋龙运巴先啦。九巴、龙运巴除咗 S 一、S 六十四、S 六十四 C、S 六十四 P 同埋 S 六十四 X， 仲有 S 六十五啊，系维持有限度服务。咁啊，其他嘅线路咧，服务系暂停，直至到另行通告为止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二点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 ，FM 一零六点八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六二一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一零三点三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星期一至五上周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昨日政府宣布了有条件放宽健身中心的一些社交距离措施。条件是什么呢？放宽什么呢？就是如果健身中心符合各项的包括一些通风标准等等一些额外防疫要求，可以在员工已经完成接种疫苗以及是参加者戴口罩的情况之下，放宽训练小组和课堂的分组小组上限去到12人，现在就是4个人一组的。另外就说所有员工和使用者都已经是打晒疫苗的情况之下，可以容许顾客在做运动的时候不用戴这个口罩。这些的放宽对于一些健身中心来讲，生意或者整个营运来讲，可以是帮到多少呢？那电话旁边呢又请来一位嘉宾，有亚洲运动及体适能专业学院运动公关邱益忠。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邱益忠，讲下先，头先提到嗰两个嘅放宽嘅措施，你点睇啊？对于一啲嘅健身中心嚟讲，帮到几多咧？ 其实我相信咧，业界对有放宽措施嘅话，一定系欢迎嘅。不过就觉得条件似乎系未必间间健身中心都做到咯。 最主要的难在哪度呢？因为刚才我提到譬如一些通风，他现在譬如讲到就要换气量要达到每小时6次以上的安装一些合资格的空气净化设备，其实是不是装晒的了这些？ 其实应该这么讲，换气量每个钟6次呢，其实因为以前即疫情发生之前呢，其实是没有任何一个法例或者一个守则是要健身中心是要做这件事的。咁所以好多健身中心咧，其實本身可能佢樓宇係咪有依、這個達到依、這個措施咧，係未必一定得噶嘛。咁但係如果你話安裝一個合資格空氣淨化設備，咁其實如果你話係買一部空氣清新 寄翻嚟嘅話咧，咁其實係相對容易嘅，因為可能個成本唔算太貴。等等啦，但係因為佢入面有個法例都話應該要揾翻個合資格嘅人士去做呢件事，所以變咗我哋業界尋日聽到呢幾個消息嘅時候咧，其實就變咗可能啲字就睇得明，但係就唔知點樣做咯。 嗯，但我想知啦，即係未知點樣做咁，但係呢段時間疫情都好一段時間啦。究竟以你所知有幾多嘅健身中心係裝咗呢一啲設備嘅咧？會唔會係一啲大型嘅健身中心裝嘅係多啲，細嗰啲就難裝啲咁？以你了解係點樣嘅咧？ 嗱，如果空氣淨化設備係空氣清新機咧，咁大部分都有會買，因為個價錢唔貴啊。但係如果係要重新裝修做一啲設備咧，就真係可能只係有大型健身中心先有機會做到咯。 嗯嗯，不過佢都話係一啲合資格嘅空氣淨化設備，就未必係啲細型嗰啲咁。呢個就裝備啦。另一樣，佢話員工已經完成接種疫苗，係咪以你所知，其實基本上都打曬咁滯㗎啦？打疫苗方面。 其實非正式調查啦，其實我諗大概一半嘅健身教練咧，可能係有打到針嘅。咁剩翻一半冇打針嘅原因，可能因為個人身體問題啦，或者其他因素就未必有打。因為始終打針係個人決定啦，即係佢要睇翻自己身體質素啦。咁所以變咗係未唔會強硬要求員工打針嘅。所以其實依個措施都未必話咁容易。咁第二就係有個係可能要求客人都打針 咁。係，因為佢話如果啲客做運動免戴口罩，其中一個條件就係啲客都要打曬針咁。 系啦，咁所以其實變咗，我假設所有員工都打曬針啦，咁但係客人都未必個個打針噶嘛，所以變咗其實個措施即係雖然放寬咗係好事，但係變咗就咁睇，暫時香港可能有1000间嘅健身同運動場地啦，真係fulfill到呢四個條件，其實可能真係未必多過10间，甚至乎可能未必有添啊，因為就算有啲連鎖店，可能有20间分店或者50间分店，佢係咪個個員工打曬針咧？真係未必做到嘅喎，咁仲要所有客打針喎，咁其實。我覺得真係未必有好多間做到咯。 嗯，條件上有啲難。另外就話分組之間咧都要相距1.5米啦，或者有啲間板去間隔啊。呢、這個難唔難做咧？呢、這個硬件上面有。 依、這個咧相對 OK， 因為其實喺究竟疫情發生大概3月份開始啦，因為依個係一早已經有嘅措施嚟嘅，咁所以大部分、我相信好多嘅健身中心都已經做曬依個規矩，可能有個間板間個跑步機，或者將啲設施盡量褪啊，或者可能。封咗中間嗰個位置，令到有1.5米咧，其實依樣就全部做緊嘅。 嗯，嗱，轉頭翻嚟咧，都仲有風暴消息，可能要同阿邱益忠咧轉頭翻嚟再傾下嚇。咁啊，轉頭再揾你，邱益忠。邱益忠咧就係亞洲運動及體適能專業學院運動公關嚟嘅，講到一啲健身中心有條件放寬啲社交距離措施嘅情況。歡迎打嚟1872311。 上昼9: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8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本港吹东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喺上昼9点，台风圆规集结喺香港西南偏南约370公里，即系北纬19.2度、东经112.8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移向海南岛一带。与圆规相关的雨带继续影响广东沿岸。现时本港部分地区吹烈风，早上会逐渐转吹东风，先前受屏蔽的地方会变得当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在中午前维持。圆规带来的大雨可能会令低洼地区水浸，市民应继续防范水浸的风险。海面有大浪同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昂坪、横澜岛以及长洲泳滩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83、79以及7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101、91以及119公里。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搭正的报道。呢一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刚才讲到政府有条件放宽一啲社交距离措施，包括咧健身中心嗰度啦，提到话喺有啲条件之下就可以咧训练小组啦，同埋啲课堂小组嘅人数上限放宽至到12人。另一个咧就系话顾客运动嗰阵咧可以免戴口罩，都系要符合一啲条件啊。继续同邱益忠倾，邱益忠咧就系亚洲运动及体适能专业学院运动公关嚟噶。继续同你倾下。 好。 系啊，我就想问啦，即系如果真系符合晒一啲硬件嘅条件，有晒人手啦，有晒啲间隔啊、地方啊、装备等等，会唔会真系会放宽到12个人呢？即系仲有啲乜嘢嘅其他嘅考虑，可能未必放宽到12个人呢？因为而家就4个人，其实4个人处理成个课堂啊，分组又有冇啲咩困难呢？ 其实应该咁讲，我会觉得如果将食肆嗰一套嘅防疫措施摆喺健身业界咧，其实系未必做到啊，因为你要知道我哋去一间餐厅食饭，可能佢100尺。佢都可以坐十至廿個人，但係可能一間1000尺嘅健身中心咧，佢個場得2個教練，最多可能得8個客，咁其實變咗根本佢本身個業務係唔會有group class 係去到12個嘅。但係你話如果佢個group class 去到12個咧，嗰啲 gym 基本上咧都係起碼4-5000尺至10000尺以上咯。所以其實我會覺得個情況就係可能政府始終可能過咗兩年啦，都未必太了解健身中心真正運作。我哋之前都做過調查啦。可能1000間健身同運動場地啦，其實係大概80間係叫連鎖店，或者個尺數係大過5000尺至10000尺嘅。而家因為租金關係啦，或者創業風氣好盛行啦，大部分嘅創業者咧都選擇好細嘅地方啦，即係可能係2000尺以下，甚至乎係幾百尺。咁所以呢啲業務根本本身人流上係唔多嘅。其實我哋舊年成日講一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一啲講緊90%或者80%嘅健身中心啦。佢人流可能成日都唔多過10至20個人嘅，但係你用一個食肆嗰個措施去做呢個防疫措施咧，其實有少少對佢哋唔公平嘅。 所以整體嚟講，今次呢兩個嘅放寬嘅措施，你覺得幫到一啲健身中心啊，無論喺生意上面啊、收益上面啊，係多幾多咧？或者其實除咗呢兩個放寬之外，諗住下一步希望再放寬啲咩咧？又 其實我會覺得呢個措施咧，當然一定係歡迎有放寬嘅措施，但係真係似乎喺效益上未必大咯。個原因就係嗰個健身中心頭先講過，就係根本就唔係間間都係呢個規模。咁第二就係個條件上係老實講，要達成個情況咧係難度高啊。即係我唔可以用苛刻，因為苛刻好似係唔歡迎啊嘛。但係個難度係高到係你要個客都要做埋咧，其實好難。教練本身真係可能有，我問過一啲教練，可能喂點會唔會考慮打針啊？咁佢會話，因為本身佢有啲長期病嘅，因為醫生係已經唔建議去打。咁變咗呢啲教練，咁佢唔打啦。咁會唔會有個情況？再諗得遠啲就係、是、可能為會唔會有健身中心為咗做到呢個情況，可能要求個教練轉去第二間分店，甚至乎係會係辭退咧？即係呢個係一啲後果，大家要諗一諗咯。 Okay.好啊，唔该晒，邱益忠，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邱益忠咧就系亚洲运动及体适能专业学院运动公关。有个关于园规嘅最新消息啊，园规相关嘅雨带继续影响广东沿岸。现时本港部分地区吹烈风，但系随住园规远离，本港下昼嘅风力会逐渐减弱。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喺下昼4点前维持。咁一个咁嘅情况，关于园规嘅最新消息啊，先听一次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周伟业。 第一人称单数是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集，当中我最喜欢的故事呢，刚刚好是第一人称单数。村上春树喜欢用长篇和短篇相间的节奏去写作，他视短篇为构思重要意念的场所，所以有时村上的短篇故事不一定非常完整，但是你会从中看到一些透视人性人心的描写在里面。如果仔细感受的话，就会发现村上短篇的冲击力。好像在第一人称单数中，小说就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能不能够完整记得你所做的所有事啊？会不会有些你已经忘记了，但是对你自身或者是他人都有很重要影响的事呢？ 主角忽尔想穿西装去街上走走，然后随意到酒吧看书饮一杯，但是发现有一位女孩子注视自己，女孩竟然还主动讲嘢，而且还带有敌意，刻意攻击主角的衣着和嘲讽他在酒吧看书。主角没回击， 只是很好奇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女孩表明来意，说主角对西服很了解，而且三年前在某个水边做了几咁过分、几咁残忍的事。主角逃离酒吧，惊讶于女孩子所讲的她好像是另一个自己，而且对于所谓水边发生的事全无记忆。 主角不是讨厌被人指控，而是如果那些指控是真，那我就不只是我，而第一人称竟然是中数。小说的气氛设计很精彩，主角身处稳固的现实被一步步地瓦解，但他所提出的问题却是深刻而有意味。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第一人称单数》，作者村上春树，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10月29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使用自动转账或电子缴费方式缴交差饷地租，既悭时间又方便。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呢几日讲到好多有关于施政报告啊，施政报告其实今次咧都有提到有关于一啲少数族裔嘅，就话咧政府致力咧为香港多元文化嘅族群咧系建构一个公平关爱嘅社会啦，又话下一步工作系政府以身作则为少数族裔人士提供更多受聘嘅机会。嗱，见到劳联咧早前又做咗一个调查，就关于一啲少数族裔就业嘅问题嘅，请嚟佢哋去一齐倾下。电话旁边咧就有港九劳工社团联合主席林振清，早晨。 系早晨，你好。 早晨，林振声，讲下你哋几时做嘅呢个调查？访问咗几多人咧？又 系啊，我哋呢个调查咧就系今年六至七月嘅，咁啊都系有一啲少数族裔团体同我哋合作啦，另外有啲少数族裔嘅学生嚟我哋工会实习，咁啊帮我哋手做嘅，咁啊都好多谢佢哋。咁我哋访问咗298位有工作嘅少数族裔嘅朋友，咁就其实最显著嘅结果咧就系有64% 咧。嘅受訪者咧就表示佢唔係好了解或者完全唔了解僱傭條例嘅，咁啊有82% 嘅受訪者咧就覺得佢自己對僱傭條例嘅認知咧係不足以去維護自己嘅權益嘅。 嗯，原因係咩啊？其實係即係佢 原因就係啊，因為我哋再問咧就有其實超過80%嘅受訪者咧都係譬如佢唔知道有遣散費啦，亦都唔知道有幾多日事產假啦。亦都係唔知道原來自己有病假津貼啦。咁其實嗰個原因呢就係、是、因為會再問佢呢就係、是、原來有80%嘅人呢都話如果遇到呢啲問題呢都唔會去尋求咩協助嘅。咁其中最主要嘅原因就係佢哋覺得嗰、那個流程好花時間啦，或者係語言嘅障礙啦，或者即係唔明白政府部門啦，或者勞工處嗰啲申訴程序啊，甚至有啲呢是覺得他都不知道聯絡哪個部門才是對，那也都有一部分呢就是覺得如果他們會去求助的話，或者找勞工處給僱主知道呢，就擔心僱主呢會對他們不是那麼好啊，那都有這些擔憂的。我想是主要是這幾個原因。 但你覺得這個是勞工處譬如宣傳的問題，或者渠道增加多一點讓他們可以易求助，還是怎樣可以解決呢？譬如剛才他說怕求助一些僱主又會發現到，那這些擔憂又怎樣可以解決到呢？ 是啊，我們就覺得即當然勞工處現在都有一些不同少數族裔語言的一些勞工法例啊，或者有些服務的宣傳單張，那我們覺得其實還可以加強的，那包括施政報告都有講話希望增加多些就業機會啦。其實現在勞工處在個就業服務中心那裡呢都有一些是少數族裔大使的計劃，咁培訓咗之後咧，咁呢啲少數族裔大使咧可以服務翻啲少數族裔嘅朋友啦。咁但係我哋覺得呢個計劃可以係擴展嘅，例如去到其他嘅部門，譬如勞資關係科啊、 就唔係淨係講就業啦，可能咧就介紹埋一啲佢哋自身嘅勞工權益啊，或者係如果遇到勞資糾紛應該點樣處理啊，甚至簡單一啲流程去勞資審裁處啊，咁其實係希望可以提高少數族裔朋友嘅即係權益嘅意識啦，同埋令到佢哋係可以自信啲，即係如果真係有問題嘅可以主動去查詢，甚至如果真係受到一啲欠薪啊嘅問題咧，係可以自己有啲自信去追討嘅咁樣。 嗯，我見調查係咪都有問到啲受訪者，即係工作嘅情況係兼職定係全職，或者揾工嘅困難係咪都了解到？ 係啊，因為佢哋就其中一個就係、是大部分都係有全職工作嘅。咁佢哋面對嘅問題就係、是、我哋比較擔心嘅呢，就係、是、其中一個呢係有298人裏面呢有大概50幾人呢，就係、是、我哋問佢譬如病假津貼，咁佢哋就話咦我都好似冇收過病假津貼喎、或者都唔係好肯定喎、咁我哋就呢度就比較擔心。同埋呢就係、是、呢、這個調查裏面呢其實有差唔多三成嘅呢嘅少數族裔朋友呢都係話自己係有大專嘅學歷嘅。咁其實我哋更加擔心，即係原來唔係真係啲前線嘅少數族裔嘅工友，其實有啲學歷比較高嘅少數族裔朋友呢佢都可能係面對呢啲問題。即係我哋擔心，即係當然如果係比較嚴重嘅欠薪成兩三個月都冇出糧，咁當然佢哋會出聲啦。但係我哋就擔心嗰啲比較細啲嘅位，譬如病假津貼呢啲咁幾日嘅，佢哋有冇呢？咁佢哋又唔出聲，或者又唔查詢，咁僱主呢有啲可能又覺得佢哋都唔會投訴㗎啦，咁不如都唔俾啦咁樣。即係我哋係主要係呢個調查，即係個結果係令到我哋有啲擔心。 OK， 好啊，唔該曬林振聲啊，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 好， 林振聲咧就係、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主席嚟嘅，同我哋講到佢哋一個關於少數族裔咧對於一啲勞工法例認知嘅調查，亦都講到佢哋頭先一啲求職嘅情況或者要求助嘅時候揾到勞工處等等嗰啲嘅情況。嗱，頭先講到一個嘅最新嘅消息啦，就係、是、園規相關嘅雨帶繼續影響廣東沿岸，現時本港部分地區吹烈風，但係隨住園規遠離咧，就話本港下午嘅風力咧。就是会逐渐减弱的，八号烈风或者暴风信号呢就会在下午四点之前维持了，大家可能想着要不要上班的朋友都要留意着最新的天气消息了。另外呢今日呢就说早上十点之后呢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和普通话台呢就将会继续联合播放，就会由关伟光和胡世杰主持，大家都留意住啦。咁啊，今日咧千禧年代嚟到呢度都差唔多，同大家讲咗好多唔同嘅题目，关于一啲台风嘅情况，咁大家都要小心啊，留意住啦。另外，关于施政报告嘅嚟紧几日都会继续同大家倾嘅，今日再见。